贪新地，就是纪念耶稣在他的事工上的最后的一段路，是最后一程。为什么是最后一程呢？就是在昔日耶稣是在礼拜日的时候去进入耶路撒冷，然后过了几日，大概过了四日，就在星期四的晚上呢，就同门徒去吃逾越节的晚餐，然后就去客西马尼园祈祷。刚才我首诗歌在星期四晚上边祈完祷之后，有兵丁去捉了耶稣，通宵的审讯，就在星期五的凌晨呢，就是被定罪，然后就要去钉在十字架上边，就在星期五的大概中午的时分就断气身亡，被安放在坟墓的里面。所以只是四日的时间，耶稣他就我们说他就完成了他在地上的使命，但是在人的角度，他仲有四日他就要死了。所以在最后这几日的时候，耶稣他要进入耶路撒冷城，他要上耶路撒冷。在我们所读的经文那里，他说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 在马可福音呢，在记载到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呢，是很多时候是讲耶稣要上耶路撒冷，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在路加福音有三次去讲到耶稣他要去耶路撒冷，有个目的就是要死。所以呢，耶稣上耶路撒冷是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的工作，我就是要上耶路撒冷。就在路加福音之前那章第十八章最尾那几节，在三十一节，耶稣都是这样讲的。这个是耶稣他最后一次他跟门徒讲，他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三十一节，他说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做什么呢？他说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面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但是第三十四节，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门徒完全都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是懵盛盛。现在已经去到这个 moment 了，就是上耶路撒冷，这个已经不是叫上耶路撒冷，是要去进入耶路撒冷。在记载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这个的记载里面，是只是有一件事是非常之特别的，是耶稣在过去的事工里面是不会做的，当然即是没有做过，就是他要骑一只的驴去进入耶路撒冷城。之前都是行路的，但是为什么要在这一次要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要骑一只的驴要进去呢？而当耶稣骑驴去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门徒有一些的回应，法利赛人也都有一些的回应。所以在这段的时间，我们就花一些时间去了解一下为什么耶稣他要骑驴去进入耶路撒冷城，门徒的反应是什么，法利赛人的反应是什么。最后我们就要去想一下，就是今日我们的反应是什么。耶稣他要骑驴去进入耶路撒冷城这段的记载呢，是非常之特别。在第三十节至到第三十四节，刚刚就已经读了 或者我们既然这件事这么特别，我们再看多一次这三这四节的经文，第三十节至到三十四节，路加是怎样记载这一段的经文的呢？虽然马太和马可都有记载，但是路加的记载是有少少不同的。经文说，你们，这个是耶稣说的，跟你们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即是门徒啦，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作什么呢？他们说，跟之前所说一样，就是主要用它。耶稣他要骑一只的驴去进入耶路撒冷城，哪里要找一只驴出来呢？是不是去买一只驴呢？是不是去租一只驴呢？是不是去抢一只驴呢？圣经说什么？他说你拿一只驴过来吧，这样 不是买的，不是租的，就是去征用了一只驴出来。如果黄牧师他说下个礼拜我们要去餐厅开会，就跟我们说你去隔离那个的个卡迪拿到拿架车过来啦，这样。什么叫拿架车？去到个卡迪拿那里，我们的牧师要用这个车，给个车士来。其实是这样的嘛，是吧？没给钱的、哦，冇租用嘅、哦，亦都冇话我要唔要还俾你嘅、哦。耶稣就同门徒讲：你去攞只驴过嚟。嗱，嗰啲嘅细节咧就系话，你去攞嘅时候，嗰啲人一定问你：你做乜攞我只驴啊？耶稣就话：我教你讲，如果你啲人问嘅时候咧，你就话主要用它。我嘅主人，我嘅主人或者我嘅主要去用呢一只嘅驴。是什么的人才有这样的身份，可以去随意去征用人民的那些财产呢？一定 是 有权柄的人，是不是？我们现在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嘛，就算总统都不可以去到你家说我现在要用你的车，不行的，是不是？我不一定给你用的。但是在以前呢，就是有皇帝的年代的时候呢，我们的皇帝我想要去征用你家任何的东西都可以的。那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他要用了这一只的驴呢，就好像一个的皇帝要去征用一个的平民百姓的一些的财物一样，我要用你那些的财物，我要用你这只驴。那所以这个已经是有个的象征，就是在一个的王的身份，一个有权柄的人要去使用这只驴。当然我们都知道是耶稣他进入耶路撒冷城，就好像我刚才所读的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是正如先知所说 的应许里面这个的王呢，他是要来到我们的地上面嘛。在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四节，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四节，对不起，这个我稍后才要call这个经文。 在我们看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就翻前少少嘅啫。喺撒加利亚书、先知书，差唔多咧系喺最尾嘅嗰个先知书里边。喺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就系先知咧佢所要去讲到关于后嚟要成就嘅事。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我唔知道你会唔会翻得到咁快啊？你听下我读呢段嘅经文，佢话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这个就是旧约先知，我们说是被掳之后的先知，是国家已经亡了国了，那就要再讲到就是末后要发生的事，以色列人的盼望，他的应许。他说你的王要来到你们这里来，他是一个什么的王呢？他是施行公义的王，他是施行拯救的王，他是很 humble 的，谦卑的，谦谦和和的，他不是骑着马，也不是骑着一个战车，他不是一个军事的将领，他不是要去炫耀他自己的威势，他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还要不是骑着一个 很壮年的很大只的驴，而是一个的驴驹子，就是一个的驴仔。所以他骑着一个这个的谦和的王，骑着驴仔进入去到我们的中间，这个呢就是我们所盼望的我们的神，就是施行拯救和施行公义的这个的王。为什么耶稣他要骑驴去进入耶路撒冷城呢？就是是应验紧撒加利亚先知里面所讲的，我就是要施行公义，施行拯救，要将和平去带到去你们中间的这个的身份。所以耶稣 他要他门徒去拿着个驴过来，他骑着这个的驴要进入这个的城，他是要去表露他自己的身份。之前耶稣他用了一年的时间，他去到医病，去到赶鬼，去到行很多的神迹，他通常都是很低调的。 我 医好了你，你是哪一个啊？你不要问我是哪一个。哎呀，你是主啊，你千万不要说我是主。耶稣是一向都是很低调的，是去到这一步的时候，他还有四日 他就要死在十字架上面，他已经不需要再去隐藏他自己的身份。我要去 我来这个世界，我就要告诉你，我要将真正的和平，要将真正的公义呢，要带入在你们的中间，要将真正的拯救带在你们的中间。你怎么知道啊？因为这个的谦和的王，这个公义拯救的王，他就是要骑着驴去进入在你们的中间里面。所以耶稣就骑着这个驴，他去表露他自己的身份。门徒有什么的反应呢？法利赛人有什么反应呢？门徒的反应，路加第十九章我们看到，他们就称颂神，他们称赞神。在第三十八节第三十七节开始，他说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他怎么赞美神呢？他说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再看一次，门徒为什么要称赞耶稣基督呢？他说众门徒，第三十七节那里，他说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就是以前耶稣他所做过的行过的那些神迹，他们就欢呼起来，然后就大声的去赞美神，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重的。因为他骑着个驴进入，代表他是一个王的身份，他去征用那只驴就是代表他是一个王的身份。就只是路加福音呢将这个的王的身份呢是讲埋出来。在路加福音里面呢，他不单止将这个的奉主名来的王是加在这个字里面，并且呢在路加福音去记载要去牵那只驴的过程的当中呢，就是那个驴的主人就问他，为什么你拿我只驴啊？在马太和马可是没有讲到呢那个问他们问门徒的人呢他是这个主人来的。是这个的主人他问为什么你要用了我只驴啊？是因为有另外一个的主人要用他。那个是哪一个啊？那个就是真正的主，那个就是真正的王。门徒大声的去称重神。哇，我们都很开心啦，是不是？当然要去赞美神啦。每一个礼拜我们崇拜的时候，我们都唱诗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们唱的时候和我们的心里面是一样呢，即是神啊，你是至高无上的神，神啊，我是要去顺服你，神啊，你的救恩是伟大。这个是不是真的代表我们那个的心意？当时这帮百姓他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这个是不是他们的心意来的呢？是不是他们心里面所想的呢？圣经说他们去称重神是因为他们见过耶稣所行的那些异能，那些神迹。不过我立刻又很快地联想到，如果耶稣他不再行神迹，这一班的门徒还会不会称重神呢？如果再没有神迹出现，门徒还会不会去赞美去相信呢？今天我们每个礼拜都回教会，我们都为着一些的有病的人祈祷，我们为着一些有需要的我们去献上代求。是什么去 keep 住我们呢？继续的来到去赞颂我们的神呢？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公义的主，他就是拯救的主，他就是我们的王。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这个王呢他要在我的家庭上面，在我的工作上面呢，他有一些什么的干预，什么的介入，我都要去承认他是我的王。这个是不是我们那个心意呢？门徒去称重神赞美神，圣经只是讲了这句的说话，是因为他们见过一切的异能就欢呼。难怪这一班在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这些的门徒，有一些部分的门徒在见到耶稣他被捉拿被审讯，甚至要行上在十字架道路的过程的当中，有些的门徒是背叛了耶稣的，有些的门徒是不承认他就是我们的主。当希律，当比拉多他要问你要释放哪一个的时候，有一些的门徒他就说释放巴拉巴，不要释放耶稣。是因为这个的王他所给我们的和我们自己的期望是有些落差，所以在当时有些门徒他们大声欢呼，但是在耶稣受难的时候，在耶稣受苦的时候，这些门徒就倒戈相向。我们要去反省，就是我们 我们认不认识这位的和平之君，他来要将真正的公义带给我们。第二方面就是法利赛人的回应。法利赛人的回应就是讲了这一句的说话，他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就是这么简单，他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当法利赛人他听到门徒大声的欢呼，他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重的时候，法利赛人 就不满了，他就不喜欢听这句的说话，他就说：夫子，有个相对的，个门徒就说：你是我们的王，我挥动这个棕树枝，我欢迎你。但是法利赛人就说：夫子，老师或者是先生，他没有称呼耶稣他就是这个的主，没有称呼耶稣就是这个王，因为他不承认。他就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为什么要责备这个门徒呢？因为他讲一些是很不 appropriate 的东西。只是我们犹太人所盼望的王，我们才会这样去对待的。但是耶稣不是这个这样的王嘛， 他不是我们的拯救者来的嘛。为什么你要当耶稣是一个尼赛亚去这样去欢呼，这样去称重他呢？这是不对的，不合体统的。法利赛人他有他们自己固有的一套的思想。我们之前呢，当我们讲到即是尼哥底母去见耶稣的时候，当我们讲到有一个的即是生来就瞎眼被耶稣医好的人，法利赛人都是好，我们说他很一致性的，在他们自己固有的思想，在他们自己固有的传统的里面，他们怎么去看耶稣这个人，他们怎么去看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怎么去看耶稣的使命，是就受着他们犹太人他们固有的传统，他们对解经的一套的看法，那种的思想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思想，根据我们自己的学识，根据我们自己解经的那个方法，耶稣绝对不是这个的尼赛亚，他绝对不是这个的王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去看律法书的那个的见解来的。虽然呢，就是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听，或者在保罗的书上告诉我们听，耶稣基督的来到，他是按着我们先知的预言，按着我们的律法的标准呢，去告诉我们听，耶稣就是所成就的这个的尼赛亚。但是熟读律法、熟读先知书信的这些的法利赛人，是因为他们自己被他们自己固有的传统、固有的思想和他们的见识，是阻碍了他们去接受耶稣就是这个公义的主。所以他们不承认，他们没有去将去看见这些事实，他们有见过有神迹，但是他们没有觉得这个神迹就是神的能力。他有听过耶稣所讲的说话，无论耶稣所讲的说话是不是合理都好，他们都已经是觉得是不合理的。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他骑着驴，显露他自己的身份。门徒知不知道他就是这位尼赛亚呢？法利赛人知不知道他就是这位的尼赛亚呢？我们今天，我们又知不知道耶稣就是这个尼赛亚呢？你说那些不回教会的人，知道不知道的人，他们对教会可能有一些批评，他们可能不太明白为什么耶稣 的死要这么大阵仗，全世界的人在来的这个礼拜这个的受难周，为什么要去纪念一个要处死的人，他们不明白。 OK， 他们不明白我们都可以理解。回了教会的人， 又明唔明白呢？有好多人翻咗教会，但系系未曾相信主嘅，未曾接受主嘅。翻咗教会嘅人，又未曾真正信主嘅人，咁明唔明白呢？我唔知在座当中有冇啲咁嘅人。我哋明唔明白？有冇知道耶稣就系呢一个要将真正嘅和平带俾我哋嘅呢位嘅神咧？佢系成为我哋嘅主咧？但系最重要嘅就系我哋已经信咗主嘅人，同埋已经浸咗礼嘅人，我哋明唔明白咧？我哋明唔明白点解耶稣要喺十字架上边去牺牲？我哋明唔明白点解喺复活节嘅清晨，我哋要带住一个欢喜快乐嘅心嚟到去庆祝耶稣基督嘅复活咧？嗱，传统教会对于喺嚟紧呢个礼拜呢个嘅 Passion Week 或者 Holy Week 有好多唔同嘅嘅处理啊。喺传统嘅教会或者系礼仪嘅教会，天主教圣公会系好着重喺呢个礼拜嘅节期，系全年里边系一个最 holy 嘅一个嘅礼拜，所以叫 Holy Week 噶嘛吓。系好似保罗佢喺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所讲到咧，即系如果基督冇为我哋死，冇为我哋复活，我哋所信咧就系枉然噶啦。你就唔好信好过啦。嗱，咁所以即系我哋整个嘅基督教嘅信仰嘅核心，其实系建基喺呢一个礼拜里边所发生嘅事。喺呢个礼拜发生嘅系咩事咧？就系耶稣基督为我哋死，耶稣基督为我哋复活。所以我哋嘅浸礼，个浸礼系乜嘢啊？喺罗马书第六章。我们的加勒传契有查过经，是不是第六章个浸礼的意义就是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埋同复活嘛。所以我们用这个这样的表达，就是我人我浸在水的里面就是死了咯，然后再起翻身的时候我就复活了咯。这个是什么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这个就是我们同耶稣基督的信仰。我哋明唔明白呢一个嘅受难周，其实系表达紧基督徒嘅信仰，系因为我哋有经历过与主嘅同死，所以我哋先至会经历到与主嘅同复活。经历与主嘅同死系咩意思啊？就即系话旧嘅我。以前的我就已经死了，现在在这里讲到的，现在坐在这里听到的，这个是一个新的我来的。旧的我是一个对罪是没有敏感度的，我就是按照我自己的喜好去做的，哪一个是我们的王啊？我自己是我的王，这个是旧的我，但是已经死了。现在这个呢是一个新的我，哪一个是我的王啊？耶稣基督是我的王。我可不可以自己话事啊？我不可以自己话事。你又不是、我可以决定我要买什么车的、我吃什么的、这些小事你自己决定啦。但是我们真正我们为什么要活在这个地上面，我们的人生目的是耶稣是我们的王。所以在这个 Passion Week 的时候，耶稣他做了这个举动，要告诉我们，我就是要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王。你明不明白啊？我们明不明白呢？我们明不明白耶稣他自己的身份，他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生命的王。我在都讲过几次关于我爸爸的事情，但是有一样嘢系好深刻嘅，就系、是、即系我爸系一个净系佢系冇其他人，即系佢系好大男人嘅一个人嚟。 我是完全没有想过他是会信耶稣的，完全没有想过。从他反对我回教会，我是第一个回教会，到他接纳，即是无可奈何他接纳我是一个基督徒，当然他也无可奈何接纳我成为一个牧师，从他不回教会到他愿意去带我的弟兄妹回到教会的门前，你们进去吧，这样到他后来，即是去到六十几七十岁的时候，他才有机会就是跟我妈回教会。到有人去探访我爸，就是说 我老婆信什么我就信什么，这样到 他经历到，他经历到神，我是相信有神迹的。到他经历到神，就是耶稣基督是成为他心里面的王，是因为当他有病的时候，他住在医院的时候，我只是简单教他，如果你有需要你向神祈祷啦，他就 是每日他自己他要出院，希望那个的车可以快点来到啦，不要天黑先来啦，他会向神祈祷。去到他上到救护车的时候，哇，原来不是只是车我一个，是车这么多个的。哇，如果最后才放我下去，那我不是要在个救护车很久咯。他向神祈祷，如果我是早点下车就好了，结果他是第一个下车。他不嬲是我们家里面的王来的。因为他在看的电视，他说要生就要生。我们在看一个什么的剧集，去到最紧张的时刻，他说要转台就转台。但是在他信了耶稣之后，耶稣成为了他的王，是一个转移来的，没得解释的。 我自小我信了回教会很多年之后，我都没办法可以去想象我爸是会信主的。一个即是这么操纵 他自己就要话晒事的人，他怎可以 去 accept 到有另外一个的人呢是会大过他的呢？但是神真的做了他生命的主， 是成为他的王。所以如果在我在当中，你去想一下你自己的性格，没可能我是可以去 信主的，没可能我是会可以即放低这些东西的，真的没可能，真的没可能去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心里面的王。接下来这个礼拜，接下来这个礼拜，这个 Holy Week， 让我们就专注在这个王的身上，我们去思想他是不是我们的王呢？他怎样可以成为我们的王呢？ 你需要放低些什么，以致让耶稣基督是成为你真正的王。我们同心祈祷。